216集，东风。 在圣上坐镇京城的时候，远在沿海的福建水师正在海面上和扶桑的水师激战正酣。扶桑收到了大恒皇帝已死的消息后，当即派遣战舰和水师从三方侵入大恒沿海，拿出家底同大恒一搏。攻击福建的扶桑水师大型船十艘，小船二十艘，在夜中朝着福建沿海靠近。大恒一方的海上战舰，单是大型船便是三十艘，中小型船为五十艘。福建水师数万士兵吹响号角，打响锣鼓的迎战。扶桑前来探查敌军消息的五艘小船心中一惊，即便是黑夜妨碍了视线，他们也能看出连绵不断的大恒船只。敌我双方实力差距过大，扶桑的查探船只看着一排又一排战船上士兵举起的火把，转身就驾驶着船回头跑去。海面上波涛汹涌，西风阵阵，这猛烈的西风吹鼓起了扶桑的大军，让他们的船只可以乘风快速到达大恒的海面之上。但等扶桑的侦察船队想要逆风逃走时，这就困难上了数倍。他们一动就被困在战船上举着火把的大恒士兵看到，高亢的吼声响起，船上的校尉一脸激昂，楼船之上的投石机调转方向，在黑漆漆的夜中，士兵们拼命转动着船动。这五艘扶桑的小型战舰很快就被大恒的船只包围，船上的总兵暴跳如雷： 调转方向，调转方向，快找地方逃出包围圈！ 扶桑的士兵满脸大汗地转动着船舵，总兵盯着他们的眼睛血红。正当又要破口大骂时，空中传来破空之声，总兵仰头一看，大脑空白，整个人僵住。巨石划破长空，从黑黝黝的夜空中越来越大，最后狠狠砸在了扶桑战舰之上，海水被汹涌溅起。大恒水师很久没有进行过战斗了，他们七八艘装备着投石机的船只包围住敌军的五艘小船，七八个投石机对准中间，百来斤的重石狠狠弹起，再毫不留情地落下。木头做的船只彻底被击穿，木屑漂浮在海面之上，又被一个个掉落海面的人压下浮起。船只上的数百个士兵惨叫声、哭嚎声骤起，有的被巨石直接压成了肉泥，有的被波及坠入了深海。血肉将深色的海水染成红色，战舰上的人在呆愣，在哭喊，可一波又一波巨大的石头从四面八方袭来，将这些小型战舰彻底碾成了碎屑。越来越多的士兵跳下战舰，但深海本就是危机重重，尤其是夜晚的深海。水师登上小船去与这些掉落海里的扶桑士兵斗争，脸上凶狠，下手也是凶狠。扶桑的人同圣上有仇，对仇敌不需要手软。各个副将将军早已聚在不远处的楼船之上，他们迎着西风去看不远处扶桑的水军。扶桑也感觉到了这里的变化，开头的船只正在往这边而来。福建水师总将林之成此时激动得无法言说，他当机立断： 周副将，你带着一队舰队从左侧报仇，带着五艘大船、十艘小船前去。 周副将周身一震，大声应道： 是，末将领命。 他挺直背咳了咳，热血雄心在心中燃烧。 人呢？都跟我走。 周副将大步离开，每一步都声声作响，步子急促，想要立功的心情火热。甲板之上一共是五位副将，剩余的四位副将看他一走，连忙殷勤地看着总将，眼睛里头的着急和期待都快要比士兵手里的火把还要亮眼。林之成也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： 刘副将，带着铁头船顶在最前头，这要你做开路的前锋，你敢不敢？ 刘副将当即激动的脸上横肉抖动，他用力地捶了捶自己的胸口： 那有什么不敢的，末将领命。 楼船上的数百士兵都往这边看来，每个人眼睛都亮了起来。福建水师除了驱赶海盗，已经很久没有和别人战斗过了，他们的心情激动，看着那些已经跟着周副将、刘副将走了的兄弟们，更是心中羡慕的不行。他们也想要抢军功， 也想要为大恒去打杀这些狼子野心的敌人。在知道这些敌人竟然敢在大恒贩毒之后，在亲眼目睹圣上在沿海处禁毒后那些吸食香料人的惨状之后，福建水师们总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做咬牙切齿的恨意。即便再有君子风范的人，也彻底变成了另外一副野兽模样。太恨了，恨得都想要不要命去和扶桑人拼命，想要咬掉他们的肉，喝了他们的血。林之城看着满船士兵燃烧着火焰的眼神，语速极快地做着部署。 吴副将，你同样带着五艘大船、十艘小船从右侧围堵。 末将领命。 赵副将、程副将，我要你们带着车船跟在铁头船之后，绞碎敌军大船，绞盘给我动起来，大胆地去毁了敌军的船。 总将，我呢？ 你留在这儿，跟我在这指挥，咱们还得命令楼船轰了他们。 末将领命。 人人都动了起来。当扶桑军一踏入到大恒士兵的射程范围之后，迎来的就是从天划过的巨石。扶桑水师乱了一刻，又连忙回击。他们自然也有投石机，但大恒的投石机是工程部最新改良过的军械，不只是弹起的射程更远，还要更为精准。漫天乱石重重而降，黑暗之中，扶桑水师离得远，第一波只能让其产生慌乱。两波巨石下去，林之城命令停止投石，站在楼船的最高甲板之上高喝道： 全军出击，向前。 一道人声一道人声地将这道命令吼了出去。刘副将在最前，带着铁头船，挥舞大刀，脸色涨得通红，脖子青筋暴起，他用尽全力吼着： 给我破开一条路。 甲板上的水师奋力应声，不断摇着船橹，义无反顾地往前方冲去。巨大而坚硬的铁头船逆风而上地撞上了敌军。现在的风向不是站在大恒这一边，开路的铁头船上的水兵们咬牙挥舞的臂膀，使劲摇着橹，加大力度，再加大力度，要一举撞碎敌人的船。他们摇得手臂酸疼，也不敢放慢丝毫速度。刘副将也咬紧牙关，鼓舞着手下的兵： 那群狗娘养的竟然敢往我们大恒贩毒，总将也曾带你们去看过沿海的人毒瘾发作的场面，他们心脏得很，都给我打起力气来，再用点力，圣上给我们的粮食和肉是要我们迎来胜利，我们得给后面的兄弟扩开一条路。 水兵们埋头，汗珠子跑进眼里，眼睛生疼，也不敢空出手去擦一下。大人说的对，他们铁头船要给后面的船只开路，不能懈怠。身后带领车船的赵副将和程副将也是心中着急： 不行，我们船上的水兵都得支援铁头船，铁头船只有够快才能发挥威力。 你尽管带着人去，我带人顶在后方，放心。 赵副将转身就要匆匆离开，突然被西风吹得猛烈飞扬的发丝竟缓缓停了下来。赵副将愕然，他骤然转身朝程副将看去，程副将双手颤抖，也同样在震惊地看着他，发丝又被海风吹了起来。东风来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